找大爹要出门意外，姐夫一笑人不在，找我大夫妻相谋害，把我的血骨一层沾满，远走有三载。 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